光写在脸上，当骨子嘴角也上扬。你眼睛突然眨一下，表情就静止停在那，心脏儿跳得不像话。怎么办？梦里想你装傻。怎么办？知道我要什么？像微风和你一起吹过，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当我才发觉就是爱，世界变了。当你在传达你爱我，手牵着我。当我真想你就是爱，天空晴了。当我抬起头你在眼前。 窗外

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残忍的激情，木布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说到相爱，从它的结构上，乡村爱情系列更像是美国的情景喜剧，大概每15分钟左右呢，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小段落，每5分钟就会出现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幽默，让观众可以自由的出入，也不用每天守在电视机前，只要你一有时间打开电视，就很容易把你的注意力留在那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了。 好像抓不住时光，霓虹灯在我眼前不停不停闪，好像惊叹号一年花，想起曾在我身旁分享心情的那个他，是否还无恙，我有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点点滴滴那段时光，生命的一段因为你而发亮，直到今天还不能忘。哦，有些感伤，关于我们的聚散，三言两语无法说完。也许呢，我们各自走了一段，又会重逢在老地方。收音机忽然播放一段新麦挂机，感觉依然很温暖，脑海不停不停转，世界已变得不一样，总在来不及想象，看着时间一悄悄溜过我的身旁，我有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点点滴滴那段时光，发亮，直到今天还不能忘。都有些感伤，关于我们的聚散，三言两语无法说完。也许呢，我们各自走了一段，又会重逢在老地方。Why, oh, why, why?总在失去之后才学会成长，哦 说乡村爱情，它具有良好的文化优势。比较一下春节联欢晚会的收视率和大家的满意程度，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事实，就是春晚对北方观众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南方。而作为一个时代的突破性的笑星，赵本山大叔以及他所代表的东北文化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也成为大家心中幽默的代名词。 童谣童谣

轻转多云，同住在这城市里，现在你又在哪里？ 全根香烟躲在屋里，思绪漫步出去，放电影调剂下心情。 从24楼阳台看出去，回到我们的过去。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很委屈， 有些埋藏很久的话，说了怕不给你，放到心里却变成回忆。 情转意，一颗心逐渐有了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任性，是你的真心。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 就算那些漫长风雨 曾经伤害过我和你。 从24楼阳台看出去，回到我们 让你觉得很委屈， 有些埋藏很久的话，说了它不美丽， 放在心底却变成回忆。情转意，一颗心逐渐有了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任性，是你的任性。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 就算那些漫长风雨伤害过我和你。 请转移，一颗心逐渐有了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 而是我的真心。没有人会相信我还依然爱着你， 时间推我们向前， 我的心却停留在原地。 我嫉妒你，

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温柔无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也快乐的幸福的幸福满的时光，我来这让你感情感动你好吗， 这个画面的留恋的还像一个红色的吗，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无花，尽情的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痴啊，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地久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 把你真正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存在在你的唯一。